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。中波1026千赫，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快来继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大家好，我是道道，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祝各位朋友节日快乐。是不是现在已经在这个休息小长假出游的路上呢？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颜值担当，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美女，来跟我们分享澳门这个神奇的地方。那再次欢迎我们的婉玲，欢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五一快乐。 好的，婉玲也五一快乐啊。这个还是要介绍一下婉玲，她是2017世界小姐澳门冠军，华人成绩第一名，也是晋级了全球15强，非常的棒啊。而且她还刷新了澳门有史以来参加的海外选美的最佳成绩，棒棒的。哎，婉玲，那现在这个你主要从事什么行业呢？就是还是跟娱乐业有关吗？娱乐圈这些， 我会参加比较多的呢，可能是和公益相关的活动，我会参加。 和公益相关，哇， 对， 好棒！ 像比如说去贵州的山区里面呢，然后还有就是旅游推广大使啊，就是包括我在我家乡有担任旅游推广大使。那当然现在也有参与一些就是影视作品的拍摄。 好的，那我们要多多关注婉玲的作品哦。好，那么 谢谢。 对，既然还真是跟旅游相关，今天我们就跟着婉玲一起去畅游澳门。刚才我们是说到 就在关野这附近，其实如有时间的话去逛逛它周围的一些小胡同啊、巷子里啊，你会偶然发现就是有一两家店的。

如果就是觉得蹦极太刺激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漫步，就什么太空漫步，它那种就是绕着，就你看着下面是玻璃， 嗯、 但很高、 哦， 就是绕一圈这样走，就是可能你站在上面，你就会腿软， 还是会很害怕， 还是会腿软。 对呀、啊， 对， 哇，这种就是 skywalk， 就是好多像我们这个周边现在开了什么玻璃栈道，其实都是一个原理。 是的， 但是如果你要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，哎，太吓人了。 如果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。 嗯， 我之前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过来啊、嗯、他就是专门为了这个蹦极的、嗯、然后他跳了两次、 哎、爽吗？ 很爽，他觉得很爽。 哇， 我看着他，我觉得我也觉得很爽。 对，反正蹦极你要真是说去感受一番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之一。对、 嗯、 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吧。 我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、 嗯、 他说他在上去之前还在犹豫，但等到他站在那个点的时候，被人踹下去，就被人踹了下去以后，他就觉得没事，就这样子吧。 对对对，基本上蹦极都是都站在边上，哎呀，我就下不去啊，我不敢，然后后面教练就推你一把，反正你也下去了。 是的， 嗯，这是刺激的部分啊。 那我相信如果来澳门、 嗯、 跳一次蹦极啊、 嗯、 一定会成为很难忘的记忆。 是的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婉玲已经带我们去走过三种不同风格的私家景点了，有休闲的海边、 嗯、 有这个刺激的蹦极，还有之前说过的这个可以俯瞰都市繁华的夜景的酒吧。那么还有没有一些私家景点要给我们介绍呢，带我们去游览一下？ 好，让我想想哦。 嗯 嗯， 或者说是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呢？ 有啊、 嗯、 其实我这个人呢、 嗯、 就是特别喜欢吃。 哦，对，我也喜欢，同好。 对，要说到吃的话、 嗯、 我能写出很多的很多的一些。 你去写个美食攻略吧。 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就是老字号的小店。 老字号的小店，我们这个 对， 哎呀，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我们可以推荐个两三家，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必去的。 好啊，如果来到澳门以后呢，可以尝尝在澳门的有一家晨光记。 晨光记，好， 对、 嗯、 这个呢是烧味，晨光记烧味非常的有名、 嗯、 但是呢它有几家分店，我建议大家呢只去澳门本岛的那一家分店，因为它的味道最正宗、 哦、 当然长期也是排着队的、 嗯嗯、 它的那个烤鸭 嗯 啊烧鸭 烧鸭 烧鸭还有叉烧 嗯 还有白切鸡 嗯 味道都非常的好吃，无敌好吃、 嗯、 但是你一定要叫老板给你送上一碗那个烧鸭汁 啊、 哦、 泡饭，是不是？ 对，拿来浇饭然后拌着吃、 嗯、 你可以光是那个吃能吃两碗饭。 哎，上次我们的边边也是跟我们分享的，他去澳门的时候就这个晨光记，他说每次我都能吃两碗。 是的。 太好吃了。 嗯 嗯， 然后呢还有一家咖喱面食、 嗯、 叫蝶记，他专门就是吃咖喱的。 嗯， 那我建议大家，他的咖喱薯仔呢非常的软绵入味。 嗯， 然后呢他的咖喱鸡翅啊咖喱牛腩呢、啊都是非常的好吃，因为这老字号店很小，然后也很简陋，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店，但是就是长期小店很多人排着队的那种场景。 哇， 对 对，这一定是蝶记， 重叠的蝶， 嗯， 蝶记的咖喱面食。 对， 那还有呢就是荣记的豆腐花。 嗯，荣记豆花， 对，光荣的荣记的豆腐花、 嗯、 然后非常的香甜。 嗯 嗯，还有一家必去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安德鲁的葡挞。 安德鲁葡挞， 对、 嗯、 安德鲁葡挞有几家分店，但是我建议你们只去最正宗的那家，在路环岛。 哦，路环岛上的安德鲁。 对，路环岛的安德鲁，但你得打个的过去，它相对来说交通比较的不方便。 哦， 而且呢它限制每人只能买一盒还是两盒。 哇，这个简直是太火了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尝那个口味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 嗯，是的。 对，好的，那么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和婉玲一起聊聊澳门哈、啊、让婉玲这个作为一个当地人，然后给我们推荐澳门的吃喝玩乐，有很多私家的部分。谢谢，谢谢婉玲，也希望婉玲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。 谢谢，我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大家分享啊、 嗯 我喜欢的东西、 嗯、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喜欢的，欢迎你们到澳门来、 啊、 有机会我还上来。 好啊好啊，有机会再来、嗯、好不好？ 好 好的，谢谢婉玲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接下来呢